是起因经文的时间，请打开圣经雅各书第一章19-25节。雅各书第一章19-25节，我们一起来念，请。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或淫欲的邪恶，成温柔的心，领受了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我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了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今天在我们中间正道的是我们教会的张牧师，正道的题目是对真道应有的回应，请张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在清晨的时候兴起了我们能够在一起来学习他的话语。没有开始以前，让我们低头先做个祷告。亲爱天父上帝，在这分别为圣的主日清晨，主啊，我们感谢你聚集众儿女来到你的跟前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主你自己的灵在我们中间来运行，你求你来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是能够有一个饥渴慕义的灵来等候你来亲自向我们说话，就把底下的时间仰望在恩主你自己的手里，求你亲自的带领我们。感谢主，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我们思想是对于真道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回应。那在今天的经文，刚才各位读的前面18节里面啊，雅各说神按照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女。那我们当我们在面对这个真道上面，我们是应该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啊，这个雅各说有这个神的真道在我们前面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我们就要认真的来听这个道，认真的来听这个真道。那第二个呢，我们要有把这个真道呢要记在我们的心里面啊，不会说这个真道听了就没影子就忘记了啊。这不但记要记在心里面呢，而且我们要真的要是以实际的行动来表现出来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真道的表现出来呢，是我们这个做基督徒的一个基础。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基础在这里，我们所建立的是非常的这种的 shaky 的这种的基础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真道上面，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这个态度。那在今天的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常常有听到有人说，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有扎实并且呢根据圣经的真理所讲出来这个道理。那当然这是非常正确的这个说法，因为在教会里面现在普世很多教会所讲的都是让大家心里面能够舒服的这个道理啊，尽量的避免来这个来抵触啊很多的会众。那可是呢，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我们是要按照真义来分解出来，来供应这个信徒们的属灵的需要。那真理当中当然也有一些说出来的会刺激一些弟兄姐妹，说出来的会让人家会扎心的。那但是呢，既然是真理，我们就要忠实的讲出来，所以这是一个牧者的一个职责。但是呢，我们也要知道同时呢，教会要一些懂得能够听到 地权呢能够在生活当中能够行出来的这样的会众啊，教会呢才能够蒙福，才能够得到增长。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生命的成长，你要经历到听道、存道、行道这三个阶段，你都要经历了，你才是一位完全的能够合神心意的一个基督徒。很可惜的呢，就是在今天有很多的这个信徒，他只停留在这个听到的阶段上面，甚至连听到的这种的果效都不太多啊。有一种的，我称呼他们叫做追道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特别是在东西两岸，美国东西两岸，因为有很多的大讲员常常在各地开这个布道会，开这个培灵会、振兴会，那这些信徒呢就是专门就是跑这些会啊，有什么会他必去啊。我曾经认识一个姊妹，在开始的时候十几年前在这个 Boston 就常常看到他啊，这个大讲员在的时候他也在啊。后来我们奉献了在纽约啊，结果纽约也碰到他，原来他也是在赶一些盛会。那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是跟着大讲员到处跑的啊，他觉得这个大讲员讲出来他听得舒服啊，因为有很多讲员我们知道很有恩赐的，讲得让大家捧腹大笑啊，讲得非常的轻松。那也有的讲员呢很会骂人啊，他觉得被骂的也很骂得过瘾。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些人他不是自虐狂，而是呢他说来到这样的讲员的这个讲这个讲会里面啊，他听到这个讲员在骂人的时候，他会说哎呀，如果林长老能够跟我一起来那就太好了，因为今天骂的就是骂的他啊。结果他没有在我们中间啊。那这样的心情去参加这些培灵会呢，那我们知道只是造成一些耳朵尖脑袋大，可是他的腿呢就没力气，走不出这个，行不出这个道出来啊。所以我们这些只是听到的这些基督徒呢，他没有实践来配合他呢，那他这些满脑袋的知识对于属灵的成长是没有一点帮助的，那只会呢在教会里面可能会产生一些兴风作浪，或者引起一些争端或者分裂。那我们要怎么样的要有这个听到的这个态度呢？那我们就是第一个，我们就是要知道这个道还要听啊，知道了就更要听。那我们知道前面刚才讲的说神用真道生了我们，那我们既然有了得了这个新的生命，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内住，对不对？这个圣灵就会赐给我们能力，能够把这些真道解释得更清楚，让我们能够明白。那当然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也要顺服这个圣灵的掌管啊，愿意来追求在这个真道里面能够得到成长。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话是大有能力，是活泼有功效的，它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啊，所以我们就在这个道里面我们就得到神的这种的供养啊。所以我们要有这种正确的态度，我们要尊重神的话语来领受啊。所以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听到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信息你都听过了啊，或者是你已经都知道这些道理，但是我们也知道啊，这个圣经经过这2000年来大家人反复的研究，反复的传讲，有什么还有什么这个道理没有被这个传道人讲得清楚呢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传的道都是一些重复的道，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只要你能够安静心下来啊，我们能够谦卑的再听一次这些话语的时候，我们必定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一些果效。那这些呢都是圣灵他新鲜丰盛的这个供应 啊，所以虽然是repeat 这些道理，但是呢，只要我们能够专心听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得到不同的这种供应，让我们能够有新的光照，能够有新的帮助。那另外一个啊，雅各说，这个听到的时候呢，要快快的听。那这个快快的听，有的时候我们思想就非常的这个 confuse。这个听什么东西是快快的听呢？啊，我们知道有很多事情，很多的话讲话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己控制，可以快慢自如，对不对？但是听话这一件事情呢，就要靠着对方了。啊，对方如果讲得快，我们就要很专心的在听，才能够抓得住他的重点，对不对？讲得慢当然就比较放心。所以呢，这个雅各所说的这里说的这个快快的听呢，不是讲这个速度而已啊，他不是说这个听是要速度的快，而是说我们听话的这个心灵的这个状态是要认真的听的啊，认真的来听这些话语。所以当我们听的时候，我们要非常敏觉的要抓住这个重点啊，这就是一个心态啊。而且呢，我们要像海绵一样的能够完全的把这些道把它吸收下来啊。我们知道海绵它有这个能力，因为它里面是非常空的啊，我们有这个里面的光景，可以把所有的东西水分都能够吸收下来。那我们每一个听到的人就要跟海绵一样的，要完全的吸收啊，没有任何的抵挡，也没有任何的拦阻，让神的话语呢能够畅通的无阻的来浇灌在我们的心灵的里面啊。所以在这里呢，就是有这样的，要有这样的心态，要快快的听。那这个当你快快的听的时候呢，你这在特别是在讲道的时候可以看得出来的啊，讲员在台上的时候，台下所有的动作都是可以看得出来的。那你们的表情、你们的姿态都能够看出来，是不是非常专心的在听？啊，通常我们知道，当你专心听的时候，你身体会往前面仰的，对不对？越近越好嘛。那或者是你坐的这个姿态，你可能会这个不会向后靠，躲得远远的。你会往前面稍微再移一移，所以这些都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当你对神的话语你存着一个这种尊重的态度的时候呢，那只要讲员忠心的来传讲神的话语，你必然会有收获，你必然会得到这样的好处。那如果万一啊，只是说万一，你如果对讲员有个人的这种的啊这种印象，你觉得这个讲员不够你的这个标准啊，或者是啊你有一些特别的这种的要求没有达到你的时候啊，那可能啊你就对于这个讲员的这个态度就不是那么尊重。那很可惜的，他说不定他讲出来的话是那一刻对你有帮助的，但是因着你的态度呢，你就没有得着。或者是因为你昨天晚上礼拜六啊，一直到晚上一两点钟才睡，今天早上来到教会里面，身心都非常的疲惫啊。慢慢的，讲员讲的话的时候呢，就好像这个催眠曲一样，你就慢慢就睡着了，头就低下来了。那这样呢，也你神这个讲员所讲的神的道，你也就没听着。或者是你只是要听一些笑话啊，来到这里要轻松一下，反正已经到周末了。那如果讲员是认真的在讲这个道的时候，没有一些笑话来让你舒展你的心情的时候，那这也是啊，这个道你就不会这样专心的听下去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认真的心情啊，要专心的来听神的道，要快快的听。雅各又说，你要慢慢的说， 在你听了道以后，你对于这个道的反应是什么，你要慢慢的说。就是说当你听到了以后，你如果没有经过仔细的思想啊，没有充分的这个理解，你不加思考的你就随意的开口来评论来论断的时候，那你就是变成一个言语急躁的人啊，因为在你的心里面你没有真正的你把它给过滤起来啊，你没有真正的思想这个讲员到底是在讲什么话，而是呢你直冲冲的凭着你的这个血气的这个反应你就冒出来啊，那就是没有慢慢说的这种的认识了。那言语急躁呢，在圣经里面箴言里面有讲的非常多啊，箴言29:20说，你见言语急躁的人吗？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啊，所以你这个话常常直冲冲的就出来，那其实呢一些这个愚蠢的愚笨的人呢，他比你还有指望。什么指望呢？就是说如果这个愚笨的人他能够比较保守啊，不说这些话语出来的时候呢，他比你更有这个希望能够得到这个福气。可是呢这个言语急躁的人，马上就说出来的人，他就没有这个福气了。箴言10:19也讲过，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的啊，就是你讲话讲多了一定会有错的。那禁止这个把这个嘴能够封起来啊，不让舌头乱讲话的，那就是有智慧的。那另外还有一句说，寡言少语的有知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标准了，标准什么？就是说多说多错，少说少错，不说呢就没错了，对不对？这也是事实啊。有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心里想的我们就说什么，说的越多呢就越容易得罪人啊，因为你思想你说的时候你没有经过脑子的这种的控制，没有经过脑子的这个衰减，那结果出来很容易就是说一些错的话，或者是得罪一些人啊。我们知道在每一个人这种的教导，不但是在听到的时候，在我们生活里面也是一样啊。我们在生活里面如果我们喜欢啊一直在说一些话语，但是呢没有经过思想，没有经过控制的时候，常常会伤害人，常常会得罪人的啊。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生活的背景啊，我们的自身家庭的这个背景对我们影响是非常大的。自身家庭就是说就是我们生长的家庭里面会造成我们有很大的这种性格上面的影响啊。如果我们在生长的家庭当中这个姐妹非常多啊，自己是最小的，那当然常常就会受到这种压迫，对不对啊？自己最小的大家都看不起你，那等到你成长的时候呢，你就会有这种的这种的悖逆的这种的心啊，你这个样样事情都要拔尖，都要做主做王啊。那这种的心态呢，在家庭里面就会造成很大的这种的困难啊，让整个家庭都弄得乌烟瘴气的啊。那也有的人呢，他这个在家庭里面发现他父母亲要解决问题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他们是用争吵的方式来解决的，对不对啊？争吵谁是声音大，谁把对方给压下去了，这件事情就结束了。那这个孩子就在这种环境长大，当他在自己的家中他有这种困难的时候，他就用同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平心静气的把这种的问题能够摊开来互相的来解决这些个困难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原生家庭是对我们 对将来 在我们现在的情形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我们真是要借着圣经的教导啊，来让我们能够在对人处事上面啊，不要随时的用一些话语来攻击对方，特别是对于儿女，对于配偶啊，要真是要用爱心来讲这些鼓励的话语啊，特别我们对孩子有的时候讲一些话，你为什么你不能够跟某某人的孩子那个样子啊，功课又好，又这个又这么乖啊，可是你不知道你这话一说出来的时候，这个孩子就受到伤害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用爱心啊来帮助。你要知道，当用爱心用这个经过思考讲出来的话，会对于这个受话的对方会有很大的帮助，他会愿意来听的。但是呢，当你用一个指责的这种的口气来说的时候呢，就很容易造成争吵。好，那下面呢，雅各说我们要慢慢的动怒，要慢慢的动怒啊。我们知道发怒的时候呢，多半是因为我们受到外界的一些刺激，让我们的内心呢产生一种不平衡的感觉。那如果这一个人他有一些新伤这个旧伤的时候呢，这个刺激呢就让他觉得他的权益受到损害，让他的这个面子挂不住，那他就会生气啊。在这个列王记下的时候，有一个故事是这个亚述帝国的一个大将军叫做乃曼啊，我不知道各位知道不知道这个故事。这个在列王记下五章里面讲到这一位大将军呢，他这个非常受到亚述王的这种的这种的重视啊，所以这个亚曼他生了皮肤病啊，我们说是这个生了这个皮肤病大麻风啊，他就这个请这个王帮助他，因为他听到他的使女是一个犹太人，说我们这个以色列我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一个先知，他可以治病啊。他这个大将军呢就向他的亚述王说，你能不能帮我去叫以色列能够治我这个病。那这个国王呢就让这个乃曼呢带了很多的金钱啊，去请这个以色列王叫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先知呢来医治他。那这个先知就是以利沙。那我们知道这一位将军既然是被亚述王这样使用，他这个亚述王常常跟以色列人开战，所以呢以利沙当然也不会很甘心的来帮助他，但是呢既然这个以色列王叫他来做这个事情，他就跟着去做，他就顺服就去做了。但是呢他就打发了一个使者，他自己都不愿意跟这个乃曼见面，就叫一个使者跟乃曼说，你去约旦河水里面去洗七次澡啊，那你这个身上的这个大麻风就会复原，就可以得洁净。那这个乃曼呢听了就非常不高兴啊，因为我们知道以利沙也是要借这个机会来操练这个乃曼，叫他能够谦卑，能够顺服啊。如果治病要治好的时候，洗一次澡就可以治好了，对不对？不需要洗上七次。那七次呢就叫他一次一次的下去来让他训练他的谦卑。那这个乃曼呢当然身为大将军啊，这个先知一次就可以给我治好的，而且呢他自己都想好了这个先知该怎么治他的。你看他说，我想他必定会出来见我，这是第一个啊。这个以利沙他一定一听到大将军来了就赶着忙出来啊，就来见他，而且呢会求告耶和华他上帝的名啊，然后呢在我生病的地方按手啊摇手， 那就可以把我这个大麻风给治好了。啊，你看看这个乃曼啊，该怎么治他，他都想好了。但是呢，这个以利沙的要求就是不一样，你到水里面浸了七次，你就可以好。所以呢，一听这个乃曼一听跟我想的不一样，还要我浸上七次，他一生气他就走了，他不要治。啊，这就是一个发怒的人，动怒的人啊所造成的结果。如果他真的就这样生气的回去的话，他这个大麻风就没有得治，对不对？但是呢，感谢神，他有一个仆人非常忠心的就劝告他说，说大将军呢，你不要忙着回去，既然这个先知这样讲呢，你就照着去试试做好了，反正七次以后我们就知道能不能得治啊。然后这个大将军才这个顺服的到这个约旦河去洗上七次，结果第七次的时候他的大麻风就治好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动怒呢成不了任何的事情，反而会坏事情。如果当我们听到神的话语，他除到我们生命的这个痛处的时候，那我们的最好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就要冷静的自省啊，我们不要意气用事，因为意气用事雅各说成就不了任何的事情。他说雅各说，因为人的怒气不能够完成任何一样神眼中看为义的这种的行动。所以你既然有怒气，你去做的事情神都不会认为你做的是对。那箴言29:22里面说，好气的人挑起争端，暴怒的人多多犯罪。啊，这个好气不是好气啊，好气好言好气的当然不会惹起争端，对不对？这也是我们中国字的这种的奇妙啊，就是一个发音的啊不同，结果就不一样。好气就是喜欢生气的人，他就会挑起争端啊。你只要平和，你好气的话，你就不会出事情。那你既然暴怒起来，就很容易犯罪。那雅各在这里，我们要知道，雅各没有说你不要发怒啊，对不对？雅各这里他说慢慢的动怒，动怒他没有说不要动怒。那其实我们也知道，保罗也说过啊，说不可含怒到日落，对不对？你含怒还是可以，你可以生气，但是不可以到日落。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也发怒过，对不对啊？但是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特别是在旧约里面，谁发怒最多啊？耶和华神常常发怒。那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神他是绝对圣洁公义的神，所以呢他发怒是有理由的啊，所以他发的怒呢是100%的义怒。但是呢我们人啊，虽然圣经里面没有说我们不要完全的发怒，但是我们也要非常的小心啊。为什么呢？因为当这个怒气啊经过我们这种不洁的有罪的这个器皿发出来的时候，这个怒气就会变质了，所发出来的这个怒气呢就会不合神的心意的结果，就会有不合神心意的结果啊。所以我们虽然圣经里面说没有说绝对的不可动怒，没有说不能够这个生气啊到日落啊，日落以前我们还是可以生气，虽然圣经这样讲，但是呢我们也是人就要非常的小心啊，不要随时随地的发怒气。因为当我们经过我们身子啊，我们这样的不配的人发出来的时候，就会有罪在里面。除了我们要有认真的听到的态度呢，当我们听到了这个真道呢，我们要把它记在我们的心里面。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保证说我们所听到的这样宝贵的这个真道 能够留在我们的心里面呢？雅各他有说的，雅各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脱去所有的污秽。这个脱去的污秽，他在原文里面讲到是一个肮脏的衣服。这个污秽的东西在我们的身上，就好像一件非常臭、非常烂、非常脏的这个衣服在我们身上。那当我们走到任何地方的时候，是不是大家都要捂着鼻子，对不对？因为我们的光景实在是太糟糕了。所以雅各说，我们要把这些脏的穿在我们身上都把它除去，把它脱掉，就跟那些脏衣服一样，把我们的这些污秽在我们生命里面这些污秽都把它给脱掉。当我们把这些脱掉的时候，这还不止，他还说一些零碎的不被注意的这些邪恶，这是雅各所说的，这些淫语的邪恶，淫语的邪恶就是一些零碎的，可能有些人觉得说，这只是一些小东西，我们可以把它给暂时放在一边，没关系。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些邪恶的东西，人就是邪恶的东西，不管大不管小，还是邪恶，还是要把它清理干净。那当我们一切都清理干净的时候，这样的宝贵的这个道呢，才能够住在我们里面。因为黑暗跟光明，罪恶跟善良是抵挡的，是不能够在一起的。只要我们还是有这些污秽的时候，只要我们还是有这些零碎的邪恶的时候，这些道存不下来。非常简单，弟兄姐妹们。所以当我们自己这些事情我们不能够被对付干净的时候，那这些邪恶、这些污秽呢，就会拦阻人能够谦卑的接受这个正道。那更进一步，更会拦阻我们亲近我们的神。所以在旧约里面，以赛亚书先知以赛亚曾经写一篇叫做葡萄园之歌的，就讲到关于以色列人的这个罪。神要培养这些以色列人像葡萄树一样，要让他们能够结肥的果子。那在巴勒斯坦那里的地是什么样的地呢？虽然肥沃，但是呢，地上有很多的石头。你要开一个非常肥沃的葡萄园，你需要先除去这个地里面的所有这些碎的石头、这些杂物，除去以后才能够长出肥甜的这些葡萄出来。那我们的人的心也是一样，我们一定要把我们内心里面的这些碎石头、这些杂物，就是这些污秽、这些邪恶的东西，都要给它清除掉，这样的真道才会能够下来在我们心里面。耶稣基督他在马太福音13:3-8里面，他也使用了这种撒种的比喻来比喻这些人的光景。当一个人他听到道的时候，耶稣他这样说，他比喻讲说，有一个撒种的去撒种，撒的时候呢，有一个情形是落在路边儿，另外一个情形呢是落在土浅的石头地上，还有的呢是落在荆棘里面，那落还最后呢是落在好土上面。那结果呢，前面三种都不能够，这个种子都不能够长得好，那只有落在好土里面的才能够结实，有百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所以我们看到这前面这三种的原因是什么呢？可能有撒旦的搅扰，把这个种子给抢走了，或者是呢，是因着这个人心的这种的败坏，或者是这个环境的这个攻击，这都是耶稣基督用这个撒种的比喻来形容，形容这个种子不能够在人心中结实的光景。 所以呢，我们做神儿女的，我们一定要用温柔的心来领受。这是雅各说的，他说温柔的这种心灵的状态呢，一定是好像这个好土一样，是非常的柔软的，对不对啊？我们如果在家里面有菜园子的都知道啊，这个土一定是这个囊土。这个囊土是什么呢？有百分之几的是沙子，里面有百分之几的是这种的啊，这种有肥料的成分在里头啊，有百分之几的是这种比较硬的，混在一起就变成非常柔软的啊。有这种柔软的土呢，这个水倒下来，它才能够把这个水给吸住。你什么时候看到那个土，当那个土都硬邦邦的时候，被太阳晒的好久没下雨，当你一浇水的时候，这水都进不去土里头，对不对？因为它外表都已经烤成一层硬的啊，要很多的水它才慢慢的才能够吸收下去。那好的土呢，就好像温柔的心一样，才能够把这个水分给吸收进来，种子才能够长根，才能够发芽，才能够长得非常的结实啊。路加福音8:15里面也讲到说，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的结实啊。所以这个诚实善良的心呢，就是我们说的柔软的心田啊。当我们有这种的善良的心里面啊，我们就能够有好的果效，这个道呢就能够存在我们的心里头啊。所以存道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三个呢，我们要行道啊，我们要有行动才能够得福的啊。雅各说，叫我们说不要单单的听到，要不断的要行道。这个行道不是说听了以后你做一两次你就通过了，你就可以不要做了，不是的。这个行道呢，是要一生不断的过程啊，不是一次功德圆满，而是呢要一生的，要继续的坚持下去。所以一个听道而不行道的人呢，雅各说是自己欺哄自己。那这样的人是什么呢？就是自己骗自己的人啊。我们知道一个骗别人的人呢，是要从别人那里得到一些好处，对不对？所以我们叫这种人叫骗子啊。他骗别人要得到自己好处。那你这个欺骗自己是什么意思呢啊？欺骗自己就是说让自己得不到好处啊，让别人去得到好处。就是说当你看到你听到这些正道的时候，当你听到正道的时候你不去做，那这个正道对你没有好处，你白白的就浪费了这个能够得到正道这个机会啊。所以你在自己骗你自己，把自己给这个得不到这个真道啊。所以很多时候以为，有很多弟兄姐妹觉得说啊，我听到我听了就算了，我已经掌握了这个神的道。可是掌握没有用啊，你还是要在你生活里面你要行出来，一直到行出来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你得到这个道。如果你不行道，就永远得不到这个道。这个雅各呢，他用这个照镜子的这个例子来形容这个听道而不行道的这个表现啊。他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讲到这个三个动作。他看啊，从镜子里面看自己，然后看完他就走了。第二个行动，第三个呢，随时就忘记了啊。这就是一般人照镜子的这种的情形嘛，是不是啊？特别是女性啊，有人说她们一天，女性一天24小时啊，起码有1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是花在镜子前面啊。我不知道这个对不对啊，因为我自己我没有算过时间。 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是有很多人喜欢在镜子前面对着自己的，啊，他对着自己是什么呢？啊，看到要看看脸上是不是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啊，他要给他盖上啊，对不对？啊，如果说是多的东西啊，要给他拿掉啊，啊，胡子如果太长了，赶快要刮一刮。但是呢，他们所面对的还是他的本相。看了这个镜子，这个本相，这个光景就是如此而已，啊，对于自己本身没有任何的帮助，因为他弄来弄去还是他本相这个样子。但是呢，雅各告诉我们，啊，当我们听到也行道的时候呢，我们光景就不一样，啊，当我们听到行道是什么呢？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不是用镜子来照我们自己，而是用神的道来照我们自己，啊，神的道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全备使人自由的这个律法，啊，当我们照镜子的时候，在古时候照镜子是把镜子放在桌子上面，啊，不是挂在墙上，啊，放在桌子上面，我们这样看我们自己。那这个雅各在这里说的呢，是仔细详细的查看，啊，也是一样，跟看看这个律法书一样，律法书也是放在桌子上，对不对？啊，我们在看这个书的时候，我们是详细的查看这个律法，这个律法会使我们得自由的，这个律法也是一个全备的律法。为什么？因为这个律法是从神那里来的，啊，我们的神是一位永恒的神，他所颁发的律法2000年是如此，2000年后还是一样，在任何时空里面都是适用，啊，所以这个全备的律法也会让我们能够得自由。有人说这个律法不是让我们半手半脚的，怎么会得自由呢？啊，这个律法只要我们遵从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在罪恶里面，我们就不会受到罪恶的捆绑，那这个就是自由了，啊，我们不会在罪恶当中继续的受到这些捆绑，啊，我们因着行律法，因着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我们就完全得释放，我们愿意做我们来服侍神的这个事情，啊，这个是自由。所以雅各说，当我们在看我们自己的时候，借着神的道来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哪里做错了，我们知道哪里我们得罪神了，我们知道哪里我们得罪人了。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要按照这个神的旨意，我们要去对付了，啊，我们对付我们自己，或者我们跟弟兄姐妹来道歉，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是一个完全的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在诗篇这个19:7里面讲到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够苏醒人心，就是这个意思，啊，耶和华的律法它是过去是如此，现在也是一样，将来也是一样，律法它是全备，是值得我们来听从的，值得我们来遵守的，啊，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是非常的清醒的人，啊，我们不再糊涂，我们不再不知道什么事情我们能做我们不能做，因为在律法上都已经告诉了我们。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啊，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看，啊，第二个动作呢，他不会忘记，而且呢，第三个动作他会行出来，啊，这是雅各所说的。所以我们看到他行出来呢，是立时的行出来。怎么讲呢？就是说，当你得到了这个道的时候，你知道这个道，你就要马上的去行出来，在你的行为上行出来，啊，不要让这个圣灵的感动把它给遮盖，把它给拦阻。我们一定要得到感动的时候，第一个时间我们就要去行，不要再拖延。 啊，因为我们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拖延的时候，这个成功的机会就随着时间的过去而递减，拖得越久，成功的机会就越少，而且呢，会让我们心产生一个硬心的这个后遗症。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啊，耶和华神他要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那耶和华他就叫摩西打发探子，对不对？派了十二个探子，每一个支派派一个代表，是他们的首领啊，是他们的领袖啊，到迦南地去打探啊，因为神知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信心非常小啊，就让他们到这个迦南地去看一看，是不是跟神所这个所应许的一样。那这些探子去了，花了40天之久啊。我们知道，如果要打仗的时候，你去探一个地方，你去探要攻打的地方，你会等上40天吗？40天实在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这也是以色列人他们这种悖逆的光景啊！你40天一个观光团到这个到以色列去观光，也不用花上2个礼拜嘛，对不对？他们花了40天在这个巴勒斯坦在那边逛，40天完了以后回来说，是的，巴勒斯坦确实跟神说的一样，但是呢，我们发现那里的人呢非常的高大，城池呢非常的这个高又厚，我们根本攻不上。那这些大人呢，我们在他前面跟蚱蜢一样啊。这个12个探子中间10个探子带来这个恶信，那有了这个恶信呢，这个百姓就反叛了啊，以至于呢被神来处罚啊，一天是罚1年啊，所以40天呢就罚他们40年在旷野流浪。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啊，如果说是你要第一个时间神叫你去攻，你就去进去了，就一点事都没有了，对不对啊？你在这个巴勒斯坦游荡3天也可以嘛，对不对？那你了不起被神一罚只不过3年而已，结果你在巴勒斯坦你逛了40天，好了，就被罚了40年。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不但不第一个时间去行，而且呢他们到时候呢他们还反悔啊，就是说当神惩罚了他们的时候呢，这些老百姓他们觉得说，哎，既然神那么不高兴，那我们就去好了啊。这在这个民数记13章40节里面，他们说他们现在他们要去了，但是呢这个摩西告诉他们说，你现在你去不行了，因为耶和华不跟你们在一起，所以呢你们一定会吃败仗。这些老百姓还是不相信，他们真的上去到这个迦南去征战，结果呢被打回来，这个仗就打败了。所以我们看到，当圣灵告诉我们要做事情的时候啊，我们就是要很非常的顺服的，就第一个时间我们就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不要拖延啊，不要这个硬心的啊，这种拒绝圣灵的感动。因为当我们拒绝的时候，神的惩罚神的管教就会来啊。所以在今天这个信息当中，我们看到雅各他是非常一个实际的人，他借着这个信息告诉我们，当我们听了道以后，我们要把这个道存下来，这个存下来也要有一个 这样的准备，对不对？要一定要先洁净我们自己，这个道才能够在我们心中存得住，不然的话这个道就会流失了。而且呢，不但我们把这个道存下来，而且要第一个时间马上就去行出来， 啊，我们通常的基督徒在行道方面的这种能力呢是最差的，啊，希望弟兄姐妹要清楚的明白，啊，我们所每天听得到不是在座位上我们听听而已的，神的旨意是要我们真正的实际的要行出来，当我们行出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生命就可以得到成长，啊，神就会加倍的赐下更大的福气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一条走属天的道路上能够看到他滴的各样的自由，让我们能够享受得到。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在清晨的时候你借着不配服人的话语能够把你的旨意能够传讲得清楚。主啊，你让我们有这个福气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听到你自己的正道。主啊，你也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些话语能够真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真正的把它给行出来，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借着我们的行为能够得到成长，成为合你心意的儿女。求主继续的恩待我们，让我们真是在奔走这一条属天的道路上面都能够看到，因着你的恩典能够看到你所供应的旨由。我们感谢你，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命，阿门。